翻千山绕，风在吼，而雪在烧，谁胜谁负，有谁可知道？回首前尘往，已不太重要。 年年岁岁，千寻万里找，每一丝也没味道。我情我愿，我诚我骄傲，不朝生有朝，王牌手中摇， 不屈不挠。怕外的风，黑的雨，无处可逃。面对纷纷扰扰，把真心燃烧， 数风云，看今朝。 听戏声唱，听戏摇，命运遥望，还是忘不了。 几番风雨，浪滔滔，混沌中重回正道。 滚滚红尘却发笑，披覆当冠变成救命草。当每个人笑一笑， 每个人笑一笑， 世界就会更好。岁岁千寻万里找，每一丝也没味道。 我情我愿，我诚我骄傲，无招胜有招，王牌手中摇， 不屈不挠。傲外的风，黑的雨，无处可逃。面对纷纷扰扰，把真心燃烧， 数风云，看今朝。 混沌中重回正道， 滚滚红尘却发笑，一步当关变成救命草。 当每个人懂得笑， 当每个人懂得笑， 世界忽然变 Ha ha ha!